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继续呢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呢讲解《黄帝内经》的天年。徐老师您好，您欢迎一下先啊。 梁总好， 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在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请这个徐老师和我们讲到了这个三魂七魄。在广东的俗语里面就说三魂跟七魄，就是说三魂和七魄呢是一般的人也都知道的一个东西，但是是哪三魂呢？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两魂，一个是胎光，一个是爽灵，就是魂呢、有三个层次，胎光爽灵。今天讲第三个层次， 回顾一下 啊， 胎光是你的生命之光， 对 啊，它是你的我们叫元神， 嗯， 它没了人就没了， 嗯 啊，爽灵呢决定了你这种、 机灵程度， 机灵程度啊，或者说人的智力、或者是那个慧力， 嗯， 我们经常说这人有没有慧根， 对， 爽灵决定的。这也有他的传承， 所以很多的父母就会问一个问题了，说现在搞那个小孩子这个智力开发嘛，是吧？那有中医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把这个小孩子这个爽灵给他增强的呢？ 首先就是我们把外界因素影响到他、伤到他的这个因素给他 清除掉，对， 就是说磨砖成不了镜， 嗯， 你本来就不是那块料，我们吃这个益智仁，吃那个什么东西，最后把他闹得机灵了。不大可能， 嗯， 他有他的天性， 嗯， 而且我们从小应该就是对孩子是什么观察其天性，顺应其天性，为他设计一个人生的道路，而不是说从小就你人为的就要把他闹成什么样。我看到现在很多给孩子瞎吃，把孩子反而吃坏了的， 教育以人为本， 教育人为本，这就是爽灵。第三个叫幽精。 哪个精？哪个幽？ 精气神的精，幽暗的幽。 幽精。 幽精，你听这名字什么感觉？ 觉得很飘渺。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不清楚，是吧？阴暗的，晦暗的，潜藏的，这其实是决定了一个人的什么呀？ 潜意识，是这意思吗？差不多这意思。 性取向。 哦，是吗？ 性爱决定了你爱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啊，决定你会对什么样的人一见倾心，决定人的生育能力啊，决定人的性的取向、性的癖好， 嗯 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性的变态行为， 嗯， 会从这儿来。 弗洛伊德说这个东西跟童年的某一些的压抑有关， 那是他的 观念。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终身不变的。什么叫神？ 嗯 啊，这叫什么叫心？就是天赋的东西，终身不会变。我们讲的那个意识或者叫 mind， 嗯， 这是出生以后你怎么教育他。还有人说，哎，有些人是小时候把男孩当女孩养，把他变成了那种性取向改变的， 嗯， 那只是 一小部分， 他激发出来， 哎，他是被可能他那个幽精是属于墙头草， 嗯， 可以这边不是也有双性， 对， 是吧？这是被诱导，有些人就是固定不变，所以道家看这个事儿很达观， 嗯， 叫什么？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你先发现他是什么天性，然后您是那样的，您就去做那样的事情就完了。 嗯、 我看到很不自然的事儿，很做作、很人为的事儿，就想改变自然，就愣想把人给转回来，把人看成一个精神病，要给人治，怎么治啊？就是当你一有这种性冲动的时候，你就弄个猴皮筋放在这儿弹自个儿， 真的， 嗯，就是让你产生就好像巴甫洛夫那个条件反射嘛。我一想起这个我就疼，一疼他就不想，嗯，这就是人定胜天。 现在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大家也比较开放了，然后就比较开明了， 嗯， 就是说承认它是一个客观现实，啊，各从其愿嘛，对不对？ 对。而且那些人都是幽精偏那边人，爽灵都特发达。 你们发现道家也发现这样是不是？ 道家我 对 道家的其中一个我发现了， 就你有些病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 ，所以呢，就是医生来讲这个事情呢，显得特别的具有这个客观性，因为他有这个日常的这个经验积累 ，case 是吧？啊，一个个案，嗯，这个当然我们以后尽量少做散装英语哈，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三魂。啊，那还有个七魄，我们上一次节目也特别讲到魂和魄呢不一样，魂呢主的是就是神回到来之后呢 高级的， 对， 这个魂呢按道家的观点，你就是在静坐内观的时候， 嗯， 你能体会到它， 嗯 啊， 他是穿着红色的或者着红色衣冠的三个小人，在哪儿呢？在这儿， 红色的， 红色的啊。所以我们好多人碰到一些不安全感的时候，陌生人他本能是这样， 对， 是吧？ 对， 碰到自己信赖的亲爱的人， 拥抱一下， 这是魂啊。 嗯，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七魄。 对 啊， 七魄 呢，就我说了，它层次要比魂要低。 嗯， 七魄明显的带有一些动物的残留信息。 嗯， 这从它七魄的名字你也能看出来，有的叫伏尸， 嗯， 有的叫尸狗， 嗯， 啊，像狗一样， 嗯， 而且它的这个七魄的颜色是黑色的。 那到底七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从道家，中国道家或者《黄帝内经》的这个讲述里面，它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到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北，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国学堂。 我们的身体为何需要睡眠？ 人肯定每天要产生这种废物啊，产生这种垃圾。很多人的情绪平复啊，都是在睡梦中完成的。 熬夜的生活状态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伤害？ 白天魂出来，晚上神出来。 对，这些人就把那个魄啊，整个搞乱了。所以该吞贼是吧？吞不了贼，所以这些人身体就会长出异物。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具象三魂七魄，带你认识人体神秘的保护神。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和我们讲述《灵枢经》天年，《黄帝内经》《灵枢经》天年的这一章。上一次呢，就讲了魂魄必居两个字，足可以讲一个小时。但是呢，就是说刚才讲的魄啊，魄呢有几个？ 七个。 嗯 啊，颜色发黑。 嗯 啊，形状呢，我们说魂是三个人形的，而七魄是动物形。 哦，是吗？ 啊，不。有的像狗，有的像鱼啊，就是没发育好的。我说了，它的反射神经反相当于人的神经反射， 嗯， 不过脑子不动心， 嗯， 啊，就是吧。举个简单例子，看见美女多看一眼，这是动魄了。你真爱上她，那是动魂了。 嗯， 哦，我们说魂是红色的， 嗯， 人形， 嗯， 啊，层次比较高，就是人经过几亿年、几亿万年，从一个三叶虫、小虫，逐步像鱼、像个猪啊，这么一步步进化过来。 哦，你们中医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中医当然承认这一点了。但是那些残留那些信息呢？ 啊， 还有就是动物的本能。 啊， 我们说白了，我们有兽性啊，我们有动物的本能。好多人讨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说那就看您的魂的力量大还是 魄 的力量大，再看看您的魂是。 哦， 多少个轮回了是吧？ 对对对， 你不能说逮一个人囫囵吞枣就说他是善或者恶，不见得。 对， 这个魄呢就偏于动物的本性。 嗯 啊，我们举几个例子。七魄里面啊， 嗯， 我建议很多人晚上日入而息要沉睡，因为什么？人的很多清除异己，就现在医学说的免疫功能， 嗯 啊，就是说身体工作一天了啊，有很多外界的虚邪贼风， 嗯， 或者是外界的微生物啊，那些病毒啊细菌进来，人在什么时候把他们干掉？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魄把它干掉。你知道那个魄名字叫什么？ 杀毒软件。 俩字儿，叫吞贼。 真是形象哎， 吞，狼吞虎咽的吞，贼，虚邪贼风的贼。我们现在免疫系统里面有个细胞啊， 哦， 免疫细胞叫巨噬细胞 啊， 哦，就是说看见有那些细菌病毒了，我把你吞噬掉 啊， 哦，那个形象就是吞贼 哦。 而我们这是科学 啊，哦，这是科学，先讲讲科学。 不科学呢，就中医就说了， 嗯， 我们有一个魄叫吞贼。 嗯， 结果好多人什么，有个成语叫神魂颠倒。 对啊，什么叫神魂颠倒呢？ 神是什么工作？ 白天嘛。 魂呢？ 晚上嘛。 晚上休息的。 对啊对啊。 神魂颠倒呢， 就是白天魂出来晚上神出来。 对， 这些人就把那个破啊整个搞乱了，所以该吞贼的时候吞不了贼，所以这些人身体就会长出异物，先长个良性的这瘤那瘤啊，脂肪瘤、神经纤维瘤、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全是异己。为什么长出来？为什么长出这些异己分子啊？吞贼的功能被削弱了， 都是晚上睡觉的该。 哎，就是该让吞贼出来吞贼的时候，您老人家干别的去。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在网络上看这节目，是吧？该睡就睡，是吧？ 对， 电视是个吃人的行业。 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恶性肿瘤， 嗯， 有人说哎，长一个恶性肿瘤，你想想它是个有形的物质， 它怎么来的呢？ 它怎么来的？前面是一个什么无形的能量。再往前呢，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感情，或者不好的情绪。你想一想，人肯定每天要产生这种废物啊，产生这种垃圾或者有异己的东西进来。 嗯、 你看很多人的情绪平复啊， 嗯， 都是在睡梦中完成的。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哎，祝你做个美梦。 对、 啊。我本来想捡个钱包，哎，晚上做梦捡了，第二天心情挺好，莫名其妙。我的很多病人他有淤怒啊， 嗯， 他发泄不了，白天不可能发泄。有个病人回来跟我说，徐大夫，我昨天做两个美梦。我说是怎么中彩票还是怎么？他说不是，他说我终于对着欺负我二十多年那个大姑子，他们家庭不和， 嗯， 就是丈夫内侧那个姐姐， 嗯， 老是干涉他们家的事儿。他说我憋了二十多年一句话，我终于说出来， 在梦里说了， 在梦里对着他那个大姑子说，你去死吧。 哎呦， 哎， 这么早就 出来了。 对， 其实这叫什么？人体在自我修复。吞贼啊，就是我把它的破的功能慢慢修复，它慢慢把那些脏东西全干掉了，人又活得清爽。所以你看，七破里面一个破叫吞贼， 还有人呢？ 第二叫尸狗， 哪个尸？ 尸体的尸 啊， 狗 啊， 这个功能 就是狂犬病的狗啊， 就是我们可爱的狗 啊，有意识形态啊， 意 识形态。 哎，我喜欢狗，不喜欢猫。 是， 嗯， 有很多人都这样， 是吧？ 嗯， 哎，有好多人喜欢猫，不喜欢狗。 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看、啊。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狗，有些人喜欢猫呢？但是不是我们这个马上探讨的问题。国学堂继续回来之后呢，仍然探讨这个人的七魄。嗯。 为什么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又不易醒？ 过度警觉，是吧？洗手间马桶滴滴点水睡不着觉，另一个极端是 过度不警觉， 过度睡得跟死狗似的。你看哪个破出问题了？是狗。 为什么小孩眼睛明亮，人老却猪黄了呢？ 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出现便秘啊，尿不出来？为什么除不掉呢？您的一个破又出问题了。 哦， 不会。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巨象三魂七魄。带你认识人体神秘的保护神。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和我们讲的这个三魂七魄。刚才讲的这个魄，一个叫做这个 吞贼， 还有一个那叫尸狗。 尸狗， 嗯， 什么意思呢？这个狗啊，我们说看家护院， 嗯 啊，它非常警觉， 嗯。 另外呢，这个前面它加了个尸， 嗯， 尸狗本来是很矛盾的，其实这代表人的一个魄，就是说。人即便睡着了，他对周围是有感知的。 嗯， 您这个魄力好的话呢，就是外面有人敲门或者有人要偷你家东西， 站起来把门开了，哎、 有警觉。但是这个魄力要出问题呢，就会出现两个极端。 对， 一个是什么？过度警觉，是吧？洗手间马桶滴滴点水睡不着觉，太警觉了。 嗯， 然后明天早晨六点要早起。结果一晚上都不睡， 嗯， 啊，上个闹钟也起来半夜看看，过度警觉， 嗯， 另一个极端是 过度不警觉， 过度睡得跟死狗似的， 嗯， 啊，就是沉睡不起、 嗯， 所以我们在平时里面能病人也能接触到这样的病，一看哪个魄出问题了， 嗯， 是狗， 嗯， 是吧？ 调四狗怎么调呢？ 任何的这些神灵魂魄的病都要治心， 嗯， 都要治心。 所以心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他把调整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节奏。 君主之官， 对， 神明出耶， 对 啊，我们说的这些高级层次上的病，其实都是心病。 嗯、 人到了出现了魂魄问题的话，病得不轻， 一般都是心病，都是情志上的、 啊。到这儿了，都是 想不通，有些问题、 啊、 是吧？ 七魄里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叫除秽， 哪个除哪个秽？ 大扫除的除 啊， 污秽的秽。 那这个除秽和这个吞贼有什么关系呢？ 贼是外贼， 嗯 啊，秽是什么？ 内秽， 内秽就是自己代谢产生的废物 哦 啊，是吧？除秽，就好，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人应该最好睡觉时间是什么？三焦工作的那个时间，三焦又叫什么？我们中医，我这派理论啊，叫胰腺， 嗯， 胰腺洗手那个东西叫什么？ 胰子嘛， 胰子洗干净了吗、 啊？ 是不是除秽的呀？ 对呀、啊。 其实人在比如说九点到十一点，就是三焦，也就是我们说的亥时，亥时， 嗯， 睡觉的话，这个除秽功能发挥到极致。 所以很多人说老年人只要想长寿，看完新闻联播就睡。 对啊， 真的。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江河污染， 嗯， 代表。反映到我们身体里面血液也污染，有些人血液里面出现了很多什么油脂啊，有些人出现了什么尿酸， 嗯， 你听这名儿，怎么尿酸跑到血里面，还有人的五脏本来藏精的，现在五脏变成了脏， 嗯， 写简化字写的， 嗯 啊，本来繁体字是西藏的藏， 对啊， 它给简化成那个脏了， 所以也外应回来 啊、 哦， 就是老写那符嘛， 啊， 就硬了， 对， 这些出现了这种。脏器藏污纳垢，血液里面出现这种污秽啊，还有人我们看小孩子，哎呀，眼睛那么清澈明亮，人活着活着眼睛就变得污浊， 人老珠黄， 人老珠黄，这些秽物为什么留在你体内？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出现便秘啊，尿不出来，大便也不痛快，这也是污秽啊？为什么除不掉呢？您的一个魄又出问题， 哦， 除秽。 那徐老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七魄哈，已经讲了三魄了， 嗯， 还有什么呢？ 我们针对现在疾病来讲，还有个魄呢，叫我们叫嗅肺或者叫臭肺， 嗯， 这个嗅就是我们闻味道那个嗅觉的那个嗅，去掉口子边，其实就是臭肺， 嗯 啊， 哪个肺呢？肺脏的肺。 什么意思？你睡着了以后呢，你还有呼吸吧？ 对 啊，你是均匀的呼吸。啊，你是有呼有吸，还有那个息， 嗯， 就是那个休息的息， 对， 啊， 一个自心， 自心，很多人就不认识这个字， 嗯， 什么叫息？啊，他说徐大，我休息不好，我说你是休不好还是息不好？休是这个肉身啊，就放倒了， 对， 啊，靠这个树啊，靠这个木，那个息是什么？就是说健康的人。呼和吸之间是有停顿的， 对， 这个停顿叫吸，这个吸越 吸嘛， 哎，这个吸越长，说明什么？肺活量越大，或者是这个吐纳呼吸的功能越好。不健康的人就是什么？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没有停顿，就没有吸，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所以这个人在睡着以后，这个呼吸功能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同时受两套系统支配。你像我们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心跳， 嗯， 胃肠蠕动，它受心神控制， 嗯， 或者受我们说受魂魄控制，它不受你意识控制，啊，你不能说我心跳快点慢点，是吧？但是这个肺的功能呢，它同时受两套系统控制，你可以不管它，它自己在那儿呼吸，你睡着了它也在呼吸，你也可以什么？用意识控制它，就是什么喘喘气啊，调调、 嗯嗯、 所以这个肺正好是我们心神天赋的心神和后天那个意识中间的 一个交接地带， 哎，桥梁、 嗯、罗湖地区， 哎，所以我们说你想影响到你的心神又影响不到的话，你怎么办呢？通过调整呼吸调息来搭个桥过去。 嗯， 人在睡觉以后呢，这个呼吸非常重要，这等于是废话啊，要么就憋死了嘛。但现在的话，真有憋死的呀。 很多人晚上打呼噜打到一半， 突然停在那儿，很吓人的，你赶紧摸一下有没有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对 啊，这现代医学的名词、 很科学，很科学。 其实呢，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臭肺不工作了 啊，或者嗅肺不工作 了啊。这个臭肺不工作以后呢，开始是呼吸暂停，最后呢，心跳骤停。 其实平常很少人有注意到，就呼和吸之间的这短暂。 没有，很多人不认识那个字。包括我也是最近几年研究汉字，我说原来这是一个吸啊，吸是什么？到最后我读南怀瑾老师的书，人家给我一下指清，吸是呼和吸之间的停顿。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如此。 人生也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对吧？ 这么一吸。 孙思邈老先生他那个东西没有讲过，人一生一天可能多少多少吸，一年多少多少吸，然后呢，他是这个是有定数的。 心跳呼吸都有定数，但是我们一般来看就是呼吸就是那种非常缓不急的人，包括心跳相对慢的人，这些人都是长寿的人。呼吸急迫窘迫的人，上气不接下气的人，甚至张口抬肩去喘去哮喘的人，这些人都活不长。 这个刘立宏老师曾经就讲过这个事情，他说人生啊，什么叫气数，就是呼吸的次数， 对 对吧？你每次呼吸的短，那么你就整个数量你用的快，你很快就没了。 所以很多人经脉通畅以后，他呼吸啊都能透得很深，就一口气下去到脚后跟了。我们现在人都是什么呼吸很浅表啊，慢慢浅表最后一口气倒不上来，咽了气了。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仍然提醒大家，如果您在有意识的想到自己正在呼吸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啊。然后呢，当你呼吸的时候，想想尽可能的把气往下引，如果不能到脚后跟，起码能够到丹田，是吧？如果不能到丹田，起码能到肚脐眼。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